石榴树结樱桃，石榴树结樱桃，杨柳树上结辣椒，吹着鼓打着号，抬着大车拉着轿，木头盛水底，石头水上飘，小鸡叼了个饿老鹰，老鼠捉了个大花猫，从来不说颠倒话，口袋驮着驴子跑。